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不过呢集大家见唔到我，但系咧我做神秘嘅杰拉德，今次系咁啊！主持人依然有啊， 我郑涛嚟。 咁啊，另外嗰位多两位靓女喎。咁啊，呢位系叫贤儿啊，贤儿啊， 贤儿， 我是贤儿。 另外一位系啊美依。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依。 系咁呢两位咧，其实同我哋之前其实都有两位介绍，即系倾过偈 啦， 都有少少类似嘅，不过亦都有唔同嘅经历背景啊，咁所以又因为上次嗰两位夜店为主啊，咁呢两位咧又唔系、做 model 啊咁嘅，咁所以今次又揾佢嚟倾下偈咁样啦，咁啊郑汤嚟做主持人啦、啊， 真系。 咁啊，先问下佢哋啦。咁主要嘅正职系做啲咩啊？咁样啦。 然后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大概的工作是类类的，然后先介绍一下，不然是美依先讲吧。 好，那我工作的部分主要就是拍平面 model。那平面的部分就是有彩妆啊、婚纱啊，或是比较性感的时装，或是内衣。 内衣哦。 对，内衣。然后那还有兼职那个直播主，就是有在直播这样子。那偶尔有时候也会去带团，这样就是旅游团。 旅游团？ 对。 出国的？ 出国吗？ 没有，在台湾。哦。 对。哎，你刚刚说直播是十七那一种？ 对，一期直播。 哦、啊、哦，就是那个手机那一种。 对对对。 哦 ，OK。 那个罗毅也有做啊。 罗毅。 男生很帅的 真的、 哦、我们主持人之一啦很帅的一个、 okay. 他有做那个直播，不过我们是讲足球啦、 oh. 哎，那样继续，然后 大概就这样 这件子， 对，工作内容、oh. 对， 会到 然后贤儿呢， 大家好，我的工作就是其实跟美依差不多，就是也是走平面 model， 然后拍摄一些时装，就是平常就是穿的那种衣服，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拍摄像就是一些角色扮演，像是忍者啊、花魁啊，然后或者是就是日式和服等等的。那另外也有就是在直播，就是也是时期一期在上面直播这样子，然后大概就是接一些活动。 喂，近年好像很多台湾女仔都做这个 十 一七直播，即是那么好玩的。是 啊，我们想了解一下如果在台湾很多人都女生啊都是做那个直播啊。 嗯。 我很想针对这个多了解一下，比如说你怎么进入这个工作啊，然后大概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吸引你来做。然后呢就说大概是收入会怎么分啊，怎么算，怎么去那个收钱，大概多少钱每个月会这样子。 嗯。那当刚开始会接触的时候，就是在网络上，就经纪人在网络上面就 找你们 search， 对啊，就说那你有兴趣要来做嘛？那时候就想说这会不会是骗人的？对，然后想说薪水给你，底薪给你两万、一万八或这样，就是看你的名气、 嗯， 看你外拍的名气，然后来分你的底薪的部分。那有些人可能是没有底薪的，然后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礼物收的多的话呢，就是你的薪水会比较高，就是这样子。对，那然后会想要做直播，是觉得一开始就很不习惯对着一个手机一直在讲话，就会觉得好像就是如果没有人回你的话，你就是要一直想办法去讲话啊，然后等到有人回应你，就会蛮不习惯的。可是后来越来越喜欢，就是终于你努力，可能你唱歌啊，就有人会看到你，然后就会跟你聊天，就送礼物，就会有一种成就感。 那从你刚开始到那个开始有人就是回应你的中间过程，要做好几次，要熬多久才能有？ 我的部分，我大概是熬了三个月。 三个月，每一天都要做吗？ 对，我是每一天对着镜头，就可能有谁进来就会有账号，我就说Hello，Hello， 谁谁谁你好。没有理我 ，OK， 那我再继续。然后三个月这样过去了，终于就是有就是粉丝就是跳出来说，其实我已经看你三个月，那时候就天哪，就很开心，然后就会开始支持你，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多粉丝，就是慢慢的冒出来，就说，我也看你直播看很久，这时候就是有一种成就感。 那每一天要录多久的？ 不一定， 直播多久时间？没有 ，我每天固定就是两个小时，对，两个小时以上。 哇，直播两个小时啊， 对， 很累喎。 咁啊，头先阿美依就讲话初入行咧，就觉得会唔会呃钱啊咁样，跟住就 同埋好唔習慣咧，日日對住個手機咁 啊 噏嘢，咁但係又冇人回應咁樣，都話挨咗三個月先開始有啲 feedback 翻嚟啊，咁樣大概咁嘅意思啦。咁跟住話有啲底薪啊，初期可能 2万到2万 咁樣啦，咁啊，咁有啲收嘅禮物咧就收入越高啊，咁樣。咁我想問一下咧，咁譬如而家已經做咗咁耐啦，其實做咗幾耐啊？ 你哋 做多久啊？ 我直播做3年多， 哇，3年多啊！那现在收入很高哦。 也没有，因为就是礼物如果少就少啊，如果没有，不是每天都在过年的感觉，就是没有每个月都是领那么多。 所以现在还是每一天都要过吗？ 对啊。 那是不是平均都要20-30万收入这样子？ 有。 所以很哇，20-30万很高嘞。 你说20-30吗？ 20-30万。一个月 20-30万 哦，没有那么多吗？听错，我以为说23万这样子， 23万对，还是会有 大概4-5万这样子， 平均一个月都有4-5万，那也还 OK 啊。 对啊， 嗯， 平普通，这样算很普通。 那贤儿呢？你的经历呢？ 从一开始接触直播的时候，嗯，其实我那时候一开始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有在直播，然后我就觉得他非常厉害，就是怎么可以对着镜头。然后就是一直自言自语，然后讲了超久，然后就是一天播好几个小时。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就问他说直播好玩吗？然后他就说还不错，就是一直聊天啊，唱歌啊，然后就是没事，就是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就是网友都想要看你在干嘛这样子，然后就觉得有点就是紧张，就觉得就是要对着手机，然后又没有人回应你，就是你就不只能看着人家打字，就是好像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然后就觉得，就是如果自己对着手机讲话的话，感觉就是会词穷，就不知道讲什么这样。对，然后就是一直过了好几个月，然后直到有一次接了一个活动，就是那个活动算是一个博弈游戏，就是要在现场，然后也是直播发牌的那种。对，但是那是就是他那一集是一个什么百大美女，就是在旁边陪着，然后就是帮忙发牌的那种，就是其实也没有干嘛，就是很轻松。对，然后去到那边之后呢，就是发牌，就那时候超紧张的，因为第一次直播。对，然后就后来发现，哎，就是网友都还蛮热烈的，就是会一直 回应， 对，会一直回应啊，然后聊天，然后就发觉原本好像是2-3小时的那一场活动，然后一下就过完，他们就说，哎，剩5分钟结束了，哎，这么快，然后后来才觉得就是，哎，好像还蛮有趣的，然后就是不像原本想那样子，就是好像。很可怕，然后没有人回应你啊什么的，对，所以后来就是开始在找一些直播，然后刚好就是也朋友引荐，对，所以就是开始踏入直播。但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刚进到一个平台，就是完全没有粉丝嘛，粉丝数是零，然后就觉得很紧张，就是会不会没有来看啊，就是一开始紧张就想超多的，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想了题目，就是第一次直播的时候，然后我就想了就是讲故事讲笑话的那种，就是想说好，如果没有人回我的话，就是我至少可以自己在那边自己讲，就是自己自嗨，不管他们。对，就开始直播的时候，哎，发现其实他们就是都还蛮好的，对，就是都会回应啊。 那现在有多少粉丝啊？ 现在大概2-3万吧。 哇，厉害！ 就是直播， 我也没看过17-17的直播，一次都没看过。所以现在哇2-3万啊，每天很热闹咯。 对，就是大家都会一直聊天啊，然后就是像朋友那样子。 是天天这样子？ 最近比较少直播，因为最近就是身体有点状况，所以比较少开播。 那做哪一种的？这什么？做多久啦？结果 从直播到现在1年。 1年的，就是没有每一周那么久了。 对，没有那么久。 那大概每一个月现在收入呢？ 现在收入是大概就是还过得去一点，对，但是我还要再接其他活动。其实他也是就是看那个粉丝的回馈，就是礼物数的多寡，就是直接决定的薪水这样，所以就是其实也蛮不一定的。 哦，要翻译下啦。 啊，佢话即系大约都可以过得去啦，嗰啲收入就咁，但系就 仲要睇 做咗年龄啦，大约系睇下啲粉丝咧有冇送礼物，咁样睇下多少嘅啫，咁样。 咁同埋都要，佢话近排少做咗啦， 系啦。 咁除咗直播之外咧，咁仲有就系拍广告啊，咁样 比如说有拍那个平面广告嘛，大概有拍过哪一些类型的？ 就是目前的话都是接拍照，然后就是以外拍为主，就大概是一些台湾著名的景点，目前都是台湾啦，然后就是可能像就是台大，然后或者是在圣棚里面，对，然后主要的话就是像团拍，就是有一个团长，然后就带领了几个摄影师们，然后就一起去拍照，然后大家轮流这样子。 哎，他们是哪一种？就是哪一家公司还是机构来聘请你们的，还是个人的？ 算是个人的。 个人，他们就是一些喜欢拍照的，然后就聘请你们当 model 来，就他们去拍照这样子。 对。 哦。 大部分，那有一些是那种就是公司的。公司他们里面的那个摄影课，然后有摄影教学的。 啊，头先唔记得问啦，呢、这个做十七直播嗰阵咧，系咪都要着得好 sexy 咁样？ 那你们做那个直播的时候，你穿着是跟现在差不多，还是随便在里面那个穿着那个睡衣都就做节目，还是都随便穿都可以，还是要穿得很漂亮、很吸引那一种制服那种？ 其实直播上面不太会就是管我们这一个方面，就是主要看个人的风格。那像有些人可能就是走性感路线的话，可能就是大概就穿这样子。但这是我平常的话就大概就包紧紧的。 啊、 就是这是我其实是我昨天才买衣服。 啊是啊新衣服啊。 对这是平常不会穿这么露。 哦咁即係好榮幸喎、啊、你可以照先穿得咁咁精彩。 美 麗 真係多謝晒。 咁要谢谢你们喎、哦。那么花钱来那个穿那么漂亮给大家我们香港观众来看。 那你呢通常穿什么衣服在做节目？ 我比较多变化，我会有时候穿旗袍，有时候、就是、 旗袍 对或日本的那种和服 短 的 服、嗯、 对，然后或是有时候可能就也是 cosplay 一下、嗯、或是哪一个我喜欢哪一个 MV 里面的艺人他的演唱会的衣服，我就会特别去 买， 然后穿来直播。 那通常内容是说，哎，看着你吃面啊、煮饭那种，会不会看？ 不会，那个通常粉丝会跑掉 啊。是啊， 对他们那比较少数的观众会想看那种。 哦， 对，如果他喜欢贤惠的女生，他就会去看这种会做菜的、啊，然后或、哦、对。像我们就不会，我们就是 唱 歌、 跳舞， 对，这样、哦、 就是主要互动为主、 啊， 对，就是互动。 通常他们在做一些、跳舞啊唱歌啊那些表演性质的煮饭啊洗衫那些就不会做的了那些是比较少的观众想看到的 那有没有说一天里面时间那一个段时间人潮会比较多晚上深夜两点还是说白天都会有 其实每一个时段的人都很多但是如果真的要比的话哪里比较多的话大概就是中午跟晚上六点到晚上凌晨两点这个时候最多人 最多人 对、 哦、所以这个就是中午的时候或者是夜晚六点打后到大约凌晨两点呢就最多那些粉丝去看这些节目 中午可能是 lunch time 是啊 lunch time 看那也变成 很晚才睡觉 对啊 对、 哦 所以呢咁啊除咗做直播之外啦咁啊 model 啦咁基本上都係呢啲同埋外拍嘅嘢。咁啊基本上睇你收入都唔错啦、嗯、可能应该仲多过我添啦。 多过你啦。 我说你们的收入比我们还高啦。 来他们辛苦还要花时间打扮啊、 欸。每天讲两个小时真的了不起嘞。 很累啊。 因为、 就是嗯、 我直播一场比赛也差不多两个小时。嗯也是好累的但是至少画面还有东西可以讲啊如果要我想一些东西我没办法 嗯 所以你刚才说还有一些笑话什么的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分享笑话其实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喜欢一些新奇的东西所以就是不会想要就是每天都是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我可能例如说今天就是好讲笑话好那我就在去网络上收集一些资料然后就是念给大家听就有点像是那种就是看着念但是是有带着一些情绪就是去就是演出来的感觉然后大家就觉得哦好新奇然后要不然就是讲故事啊玩游戏就是跟主要是跟观众互动的那种游戏就例如说我们来猜数字然后猜到的人就怎么样怎么样、哦、例如说有什么惩罚啊或是 惩罚 对，会有 怎么惩罚？ 惩罚的话就是哦，那你要丢多少礼物过来？对，然后奖赏的话就可能就说啊，那我就寄一个什么小礼物给你们。 哦， 对， 不是我们。 然后不然就是可能有时候会去户外，然后就跟大家介绍就景点啊，就是那种旅游 性质的。 对 对。 哦，原来如此。咁啊，不过而家唔知香港啲女仔都兴唔兴呢啲一七嘅咧。咁下次访问翻啲 香港嘅 港女先吓，下次。咁啊， 其实访问埋港仔有冇睇？ 啊，都咩呢、這个啊？港仔唔难啦、啊，港女难揾啲啫。咁啊，OK 啦。咁啊，今集就差唔多啦。咁啊，大概都了解到两位啦。咁啊，下一集讲下其他话题咯。 好。 深入探讨下啦，留交俾阿郑汤嚟啦，下集啊， 好啦，咁今集就系咁多 ，OK， 好， 拜拜， 收只手先。